心。 每一天我们都在寻找生活，沉迷于追逐生活的本质，但常常却忘了自己是为什么而出发。然后你就会在想，究竟是你我迷失的方向呢，还是我们刻意禁锢了自己心里的那种自由的感觉。所以当你觉得自己迷失的时候，不妨跟随鲁湘慧一样，去开启一段完美旅行。刚才这首《完美旅行》呢，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收录在去年五月份收录的第一张原创专辑《鱼儿》当中。带上音乐去旅行。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去到了亚利桑那大峡谷，在这里看了日出日落。夜晚的时候呢，还躺在草坪上，看着天上非常非常璀璨的星空。当然，白天的亚利桑那大峡谷非常非常的雄壮啊。那种壮观呢，如果你不到现场的话，真的是完全感受不到，光凭一些数字是没有任何概念的。在大峡谷游历结束之后，经过北上两个小时的车程，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就可以到达著名的佩吉。这是一座小镇，大家会说，哎，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小镇呢？美国的这座传说当中的小镇呢，仿佛是专门为旅游而生的。虽然小的几乎只有一座大坝和一座核电站，感觉好像没什么玩的，但是呢却拥有着80多家酒店，它的一切呢都是围绕着马蹄湾和羚羊谷而存在的。那么马蹄湾和羚羊谷又有什么好玩的呢？来，先唱唱我们的主题曲，然后再开启今天的完美旅行。 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无关明天的未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也要此刻的精彩，举杯的现在，此生的苦辣甜酸，我陪你敏感。天很蓝那天的天台，还如秀未干的那群男孩，捧着这把手的是他午饭，好远这一个回眸的未来。隔壁班暗恋的女孩，青涩的打扮，天使的可爱，每晚睡前一万遍的盘算，一场天时地利人和的告白，靠不对着青春的现在，多年却也多彩的现在，带着疯狂我们用力存在的现在。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无关明天的未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也要此刻的精彩，举杯的现在，吃的苦辣甜酸，我陪你应该。后来袖子的男孩，制服换上了领带，剪断了刘海，少了浪子情怀，多了成熟感，可见的狂欢春儿周末的聚餐。可偶尔当着在电台传来人声海海，把时光倒转，那年的卡带，那年的悲欢，那年的荒诞向来突然很浪漫，庆幸是现在的现在，还能与你共话到年晚，热血还在，青春依然，我们的现在。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不管明天的未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摆，也要此刻的精彩，举杯的现在，真的苦辣甜酸，我陪你应该。总该到来的未来，无关明天的未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 时间永远不停摆，也要此刻的精彩，举杯的现在，此生的苦辣点赞，我陪你应该。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不管明天的未完，人生的答案只有你的平凡现在，此生不求遥山的温暖，真的苦辣甜酸，请陪我应该，请陪我应该，请陪我应该，请陪我应该。时间还走着，你们都还在着，生命的长河我给你好歌，时间还走 生活，永远都不知道第二天会发生什么，就像 99 乐团一样。这支乐团呢，一开始是两个人组成的一个小团体，后来呢，慢慢的开始有其他的成员加入，直到最后成为了五个性格迥异的少年组成的这样的一支团体啊。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创作专辑，而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第一张创作专辑。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做《我们的歌》。当一些原本没有交集的五个人突然间呢在一个团体当中，然后共同的唱出属于他们的作品，属于他们的歌的时候，这个背后他们种种的融合，他们种种的泪水，他们种种的性格上的差异都不那么重要了。好了，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开启我们的第一站。首先呢，我们要去的是马蹄湾。马蹄湾要跟大家说明的一点呢，是这里是免费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直接从89号公路边写着 House Shoe Band 这样的一个标牌的岔路进去参观。很多人说马蹄湾是充满着谜一样的矛盾之美。首先说一说地表吧，地表看起来是非常的粗犷，而且会有一种荒凉的感觉，但是它的线条呢却让你觉得既圆滑又非常的舒缓，所以这样的荒凉不会让你有一种悲壮的感觉，反而是会觉得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寂寞小冷漠，但是这样的小寂寞小冷漠又会让你觉得是舒服的感觉。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之下呢，河湾两侧也会生成不同的阴阳和明媚，日出和日落时候的景色是不同的，多云和少云的日子呢，它的容貌和精神状况呢也是相差很多，所以各位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真的应该在马蹄湾好好的停留几次。当然凡是来到佩吉小镇的朋友都会去到马蹄湾，无论你的心是敞开的状况还是你的心已打烊，来到这里找寻自己的快乐。 我是来自大海乐观派 Honey， 我天生就是随性简单，也遇过困难，也曾经伤过爱， 妈妈不要说，妈妈还是说， 珍惜生命 根据经典作品《我心一打样》重新进行编曲，当然这次重新编曲来自于马斯卡，然后阿令也是重新填词并演唱的《我心已打烊》。这首作品呢，也是收录在阿令在2014年发行的专辑《罪恶感》当中。刚才我们去到的是非常漂亮的马蹄湾，这里是免费开放的，而且这里无论你是哪一天来，你会发现看到的景致都是不同的。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神奇的羚羊谷。神奇的羚羊谷呢，是大峡谷上游的河水在迷你的地下河谷当中流淌留下的证据。一个上游一个下游，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听不太明白哈。所谓的上下羚羊谷的区分，实际上呢也就是刚才所说的上游和下游，上羚羊谷就是上游，下羚羊谷就是下游。羚羊谷地区呢目前也是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参观的话，必须要跟随当地的小型旅行团，不可私自的前往。当然来到羚羊谷，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专注，因为你会发现这里的景色，如果你稍一跑神，就会错过很多别样的风景。来跟随 Charlie XCX 一起 Focus。 Pull me in, pull me closer. Give me that diagnosis. Blow my mind like explosions. Just one touch leaves me helpless. On repeat like it's endless. Bet she's turned to a white dress. Looks so good, damn, you did this, yeah.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Just focus on my.Better keep your composure like you tryna earn that diploma. Do it over and over, yeah. Make it pop Coca-Cola. Keep it hot Barcelona. Bitches turn to a white dress. Looks so good when I'm naked, yeah.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I just want you to focus on my love. Just focus on my. 编曲非常好听的一首新作，包括 Charlie XCX 一开口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开口脆。这首 Focus 呢，原本是他第三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但是现在也是提前泄露出来了。而至于第三张专辑什么时候会发，当中还有哪些歌曲的话，现在是全部都是未知数的。 OK, Focus, 刚才我们来到了神奇的羚羊谷，在这里你必须要 Focus, 必须要足够的专注，你才可以看到很多别样的景色。接下来我们不要那么专注了，太专注有一些累，平时上班已经够专注了。来吧，带上音乐去旅行的过程当中，当然要好好的惬意，好好的放松一下。比如说此刻你躺在阳光底下，什么事儿都不用干，手机也不用看。 Heaven's gate, 静静地听一首音乐 And they see the joy on my face. 男生朋友们，晃一晃你的酒杯。 They might not know me, 'cause I won't be blue no more.None of my songs will sound the same. Cause all of the heartache and all of the pain will be taken from me, and I won't be blue no more.In my soul is my whole life, is everything I know, has been my home, and I bring it everywhere I go. Everywhere I go, I can't leave without it. 的魔力和魅力呢，就在于那种醉。当然，一方面是人声演唱方面的那种非常非常的自在的醉，还有呢，就是在弹奏乐器的时候的那种醉。真的，无论是唱或不唱，只是单独的听，你都会觉得很享受。对布鲁斯稍微有了解的朋友呢，都会知道 Buddy Guy 这个名字的分量。他是芝加哥布鲁斯的代表人物，曾经影响了包括 Jim Hendrix 以及 Eric Clapton 等人在内的非常非常多的音乐人啊。甚至呢也是影响到了摇滚乐发展的前驱。 Clapton 呢曾经说过， Buddy Guy 呢是最伟大的布鲁斯演奏者。但即便 OK 你对布鲁斯一窍不通，但是当 Buddy Guy 弹响第一个音符的时候，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个音符，还记不记得？我们再听一下哈。就忍不住的会为他疯狂。对很多人来说呢， Buddy Guy 呢是 B.B. King 之后的下一任的 Blues 之王。他的吉他风格呢，在 King 的那种柔弦啊推弦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后现代 Blues 的狂热。而有意思的一点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 Blue No More， 也是收录在他今年6月15号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很有意思，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近日，欢乐谷第十二届暑期狂欢节开幕了。本届狂欢节以“送您激情与狂欢”为活动主题，持续到8月26号，历时58天。狂欢节期间，每天都有新惊喜带给游客。今年狂欢节期间，每周五、周六、周日3天，北京欢乐谷将时下最火爆的游戏之一《荒野行动》落地，还原真实游戏场景，脑洞大开，解锁新设备，带游客解锁荒野吃鸡新玩法。与此同时，全新升级的水枪狂欢节将由文化演艺、水枪联盟嘉年华、泡泡魔幻梦乐园三大主体构成，让游客在夏季尽情体验与享受。此外，配合甜品王国的开放，北京欢乐谷全新推出欢乐颂日场花车大巡游和梦之光炫彩夜光大巡游，游客可以充分感受中国文化与世界流行碰撞出的火花。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的天气如何？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跟随李宗盛一起开启我们这一时段的开场白。 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在这里有人陪你欢喜悲伤，陪你愁。 开场白，这首作品的歌词真的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第一句就唱到，你现在是怎样的心情呢？是欢喜悲伤，还是一点点不知名的愁？如果是，请进来我的世界，稍作停留。李宗盛的词总是写得非常非常的到位啊，虽然词非常的精炼，但是总会觉得能够被他戳到。这首作品开场白呢，也是收录在1986年李宗盛出版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当中。好了，11:36，开场白之后，让我们继续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前面呢，我们去到了神奇的羚羊谷，在这里也知道了上下羚羊谷的区分。当然，也是提醒过大家， 来到羚羊谷必须是跟当地的小型旅游团，不可私自前往。但是不论上下羚羊谷，旅行团呢都分为普通旅行以及摄影旅行两种。普通旅行呢就是很普通的玩法，20分钟就可以走完全程，当然是不给你留任何的拍照时间的。而你选择摄影旅行的话，会有2个小时的停留时间，这2个小时呢我们可以尽情的在谷内拍照。怎么选择想必无需多说了吧。不过两处羚羊谷的景色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区别，也绝对都不会让你感到失望，所以去上羚羊谷或者是下羚羊谷，根据你当天的心情来做抉择就可以了。到了羚羊谷之后，哎，看着眼前那么那么美的景色，那么漂亮的蓝天白云，那么静谧，静的好像时光流过你都可以感受到，在这里尽情的放空放空吧。放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这是范晓萱和 Island 的放空， 这也是我们来到的羚羊谷，无论是上羚羊谷还是下羚羊谷之后，你看到这样别致的景色之后，你内心泛起的放空这样的一种情绪。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到维迪安的故事世界当中去。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他站在公车加班下，戴着耳机不说话，数据搞得很差，会不会被骂？哦哦哦，那上班族带着蓝牙，跟着客户讲电话，嘴上打着哈哈，心里却快要骂脏话。听不见的事，看不见的事，也许更有意思。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谜。是最重要的事，巴拉哒哒哒哒，巴拉哒哒哒哒，巴拉哒哒哒哒。他妈妈刷着悠悠卡，捷运站里很吵杂，很像有点变化，旁边上班族也像一样，空气司机心情差，加外昨晚没回家，整天泡在网咖，跟刚上车的他一样大。听不见的事，看不见的事，许才有意思。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名字，用他的样子都在城市位置，就像一个棋子。每一个名字都有一个故事，用他的方式去诠释，去掩饰。是最重要的事，巴拉哒哒哒哒。他忘了靠近房子，所有东西带了回家。妈妈不知道旁边的人是个玩咖，因为他就是上班族的客户。客户呀，上班族下街的那个超级网咖，他只留下让自己简单。看到旁边高的伸手包里面的高枕，休息喝的茶。奇怪的是，这一个故事结局不是最重要的事。哒哒哒哒哒哒。 年精工细作，五万业主的选择，青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在新家坐着新沙发，吹着新空调看球，这待遇还有谁？ 我当初订全包员装新家，对了吧？你还怕赶不上世界杯？啥都没耽误吧？ 全包员999每平米，这实木的家具、转角的沙发、环保的材料、白送的电器，真没谁了。 别提这事儿，当初订装修时谁非得再转转？你就说开工后你为装修请多一天假吗？ 我们带你开到流量吗？400-606-8866，400-606-8866。看球装修啥都不耽误，400-60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两年零利率，三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三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进无止境。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这段旋律不用介绍，下面要听到这首歌咯。如果你会唱，跟着一起来吧。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 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独是用无恙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旋律是雨之风又落空。那仅有的激动也磨平激动，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嘲讽，我不太懂，偏渴望你懂。是否幸福轻得太沉重，我的使用不痒不痛，烂熟透红，空洞了的瞳孔，终于掏空，终于有始无终，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握在手中却淋湿雨之风又落空。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玫瑰的红伤口绽放的梦，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在 梁翘柏编曲，李卓雄填词，伊森陈奕迅演唱的非常经典的作品《红玫瑰》。刚才听到的这是普通话版本，那其实在《认了吧》这张专辑当中，广东话版本呢叫做《白玫瑰》，所以这首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一样的包装和制作之下，但是不一样的文字却道出了两种风格，一位是红玫瑰，另外一位是白玫瑰。好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去往的是马蹄湾和羚羊谷。前面呢，我们去到了这个神奇的羚羊谷，也是感受到了羚羊谷上游和下游好像景致上有着很大，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呢，观赏的方式却有着差别。一种呢是普通旅行，一种是摄影旅行。普通旅行顾名思义就是非常普通、快速的游玩，大概20分钟就可以转完了。而摄影旅行呢，会有两个小时的时间让你在这里随意的拍照。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的是，进入羚羊谷的方式啊，其实十分的独特。这里没有特别修建的楼梯和步道，而是直接从岩石缝隙当中钻入地下。是的，你没有听错，是从岩石的缝隙当中钻入地下哟。所以光听这样的感觉，就有一种荒野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人会担心自己的身材，那你到现场以后才知道自己下不下得去喽。在地面上如果没有人指点的话，可能即使我们就站在这个岩缝旁边，也看不穿这隐藏的通道到底在哪里。而置身地下的洞天当中呢，会让我们忍不住的发出各种各样的想象和感慨。 上古时代，这里是水流奔涌的景象，那是长久的坚持才能冲刷出如今我们看到的这般奇特的美景。哎，这首歌也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听到了，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非常的入耳，非常的清新，非常的适合夏日的午后。过了这么多年，在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你的初心发生变化了吗？ 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我若担心我不能飞，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耶嘿耶，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避。 当时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一晃时间已经过去了有十年的时间了，你们的这份形容还像当初所说的那样吗？11:56，